时间过得好快啊，眨下眼翻嚟咧，又到我哋 My University 嘅牛顿力学第五辑啦。咁啊，时间咧即系快成系点样咧？就系、是、连个暑假，陈志宏成个暑假咧都要贡献俾呢个节目啊。 吓、啊，即系我原来读咗即系五集啦，我都仲系走唔出牛顿嘅。 其实咧，老实讲咧，即系要研究呢个题目咧，我谂可以讲话。即係花大半生嘅精力都不為過嘅。個原因點解呢？就係因為呢個節目本身咧，除咗我哋想嘗試咧將一啲簡單嘅物理學概念介紹俾大家之外咧，我哋仲想追溯翻成個佢嗰個發生嘅過程係點樣。呢、這個有少少咧，就係即係將個案情重組啦。就是、當年點解誒佢哋有呢啲問題，而有啲問題咧，當其時佢哋有啲乜嘢方法去有咩手段，有咩方法咧去回答呢啲問題。咁從呢個過程之中咧，我哋要體諒翻咧，當其時咁多位科學家、天才嘅物理學家咧，佢哋要經過幾多掙扎同埋幾多困難咧，先可以達到我哋今日嘅成就啦嚇。好啦，嗱，長話就短説啦。我哋咧就先嗰四集咧，其實我哋都講過一啲基本嘅概念啊。就最重要嘅其實就係嗰個萬有引力啦。咁、今日咧，我哋就進入咧呢個牛頓嘅第一嘅定律嚇。咁第一定律咧，即係以我嘅理解咧，其實主要有兩個基本嘅核心概念啦。其一咧就係加速啊，就算我哋收窄啲嚟講，就是、直線加速。第二個咧就是、慣性。咁但係咧，你唔好睇輕呢兩個概念，因為咧，我諗傳統嘅即係尤其是咧係直覺地去理解外邊嘅物理世界咧，其實呢兩個概念唔易明嘅。 係，即係我就算講得明咗都好啦，大家未必會好容易意識到就係點解呢兩個係會特別突出要去注意嘅概念咯。 嚇、啊！咁因為點解話即係呢兩個概念唔係咁容易明呢？事實上咧，即、就、係、是、我哋以前都講過啦，譬如話，喺呢個亞里士多德嘅即係主導嘅年代咧，啊，至到中世紀咧，佢都會覺得咧，如果一樣嘢重嘅話咧。佢落地嘅速度咧，又會比一樣嘢輕嘅快喎。 係 嚇、啊，我哋強不多翻去強調呢樣嘢。以前啲人係咁諗嘅。 嚇、啊，的而且確，因為佢又睇到啊嘛。有時係係、啊、你去攞一條羽毛嚇，同、攞一隻鞋咁樣掟落去，佢、真係睇到個羽毛跌得慢啲。 係啊，我諗就算今日如果你話真係唔係大家走去中學讀過物理學嘅話咧、你落即係你自己都會有一個咁嘅直覺，會覺得係咁樣嘅。咁、但係伽利略咧就話聽唔係，唔係話俾聽唔係嘅方法係點樣咧？佢就做過一啲實驗，去嘗試去睇一睇，一樣重嘅嘢同埋一樣輕嘅嘢咧，佢跌落嚟個速度咧，實際上係咪相等嘅？咁、首先要問下陳志雲博士一樣即係歷史上問題啦、 啊。 以你所知，歷史上嘅伽利略係咪真係喺上面咧揾兩個球體啊？喺呢個比薩斜塔度掟落嚟咧？嗱、呢個有比薩斜塔喺度。 嗱、我哋又係咯，我哋有一個少少嘅圖像咁樣啦咁、故意就。是一個離遠 pan 埋個圖像，你分唔到嗰個係咪伽利略嚟嘅？即係事實上，你話歷史上有冇考究到真係伽利略曾經走過上比薩斜塔嗰度去掟兩個波落嚟，咁然之後就話去説明俾人聽，所有物件不論佢嘅輕重，佢嘅加速度都要一樣咧，咁樣就呢樣嘢考究唔到嘅，留翻一個當係一個歷史考證嘅問題啦。但係實際上嚇，即係而就係喺伽利略時代，相信都有。好多人去嘗試去證明一樣嘢，就係話，輕嘅物體同重嘅物體，佢哋會係有同一個嘅加速度。咁至少嚇，我哋譬如話聽過一啲當時喺教會入邊嘅人，佢哋讀一啲哲學家，甚至乎專門研究自然方面嘅，我哋叫佢做自然哲學家咧。咁佢哋都有好多喺思想層面嘅諗法嚟去論證呢樣嘢。咁我唔講其他人先啦，我講翻伽利略先啦。咁其實伽利略佢自己有冇做我唔知啦，但係佢好相信就係佢真係有諗過。其實佢一個好出名嘅一個思想實驗咧，就係、去用翻呢個亞里士多德嗰個諗法嚟去否證翻亞里士多德。 嗯， 啊、就係話佢諗到如果真係重嘅嘢係要跌快啲，輕嘅嘢跌慢啲，我不如將兩件嘢綁埋一齊。咁、如果綁埋一齊，我係咪重嗰件嘢要拉住輕嗰件嘢？要拉住，或者調翻轉輕嗰件嘢係要拖慢咗重嗰件嘢跌，咁係咪最後要跌跌慢啲咧？咁但係又同一時間，如果兩件嘢綁埋一齊，兩件嘢嘅重量係會相加嘅。 嗯， 兩件嘢重量相加仲重過原先嗰件嘢，佢哋咪應兩件嘢綁埋要跌得比先前都仲要快咁樣。 即同即兩個唔同路嘅理性推理出咗互相矛盾嘅結果，咁呢個就係好著名嘅思想實驗啦。係 嚇， 咁但係至於佢話佢最後又冇真係做確確實實去做一個實驗去證明呢一個等加速咧，就未知。但係後來嘅結果，佢自己佢自己結論就係話佢應該係接受咗等加速呢個概念啦。嚇，自由落體會有等唔同重量嘅自由落體都會有等加速呢個概念，佢承認。 嗱，無論佢有冇真係歷史上做過呢個實驗都好啦，總之就係去到佢嗰個年代，伽利略年，其實已經知道咧，一件物體如果佢喺空中 係 就咁跌落嚟嘅時候咧，佢個速度應該咪係固定，即係有一個恆常嘅加速嘅速度喺度。 佢會越嚟越快啊！佢會越嚟越快嚇，即係以前係喺亞里士多德理論，佢唔係好 care 呢樣嘢嚇，佢純粹就係話你不如當佢。是开头慢后尾快，咁你咪当佢平均地。 哦，就拉个平均数啦。 是拉个平均数。咁究竟呢个平均嘅諗法合唔合理呢？其实连亚里士多德自己都冇去諗过嘅，因为从来冇人懂得用一个好数学嘅角度去諗呢个问题。 嗯。 所以引发到后来就係喺亚里士多德同伽利略之间係的而且确有一派人，我哋一间会提到嘅梅顿学派呢一班人，一啲牛顿嘅一班数学家。佢真係會好認真諗下呢一个平均速度嗰个嘅概念究竟合唔合理嘅。但係起码而家大家接受一样嘢就係话，我哋都見到㗎啦，啲嘢放手開頭跌慢啲，後屘越跌越快，佢係會越跌越快嘅。佢即係換言之就係佢會加速嘅咁樣。咁呢個加速係一個點嘅加速咧？唔知咁樣就去咗個咁嘅階段。我哋而家 若望知道，但係咁樣，但係準確啊，譬如去到一秒加速幾多，兩秒加速幾多，咁當其時人就不斷要計，即係嘗試去處理。 真係去到嗰個梅頓學派至到伽利略嗰個年代，其實伽利略佢本身已經係可以學到呢樣嘢出嚟，但係就佢唔係好清，即係佢唔係好清楚呢樣嘢喺實際我哋見到嘅嘢嗰度，佢唔能夠由一個實驗去揾到出嚟，佢係爭呢一步， 係啦。咁結果佢點處理呢個問題呢？ 其實就佢如果佢自己呢個人唔係真係話做過一啲實驗咧，我諗佢好難去接受呢樣嘢。但係當然啦，點解我哋又唔肯定？即係我哋又知道佢知，但係又唔肯定佢有冇做。咁佢可能係做咗，但係冇寫低咯。 咁無論點都，我哋就話即係當其時嘅人咧，佢譬如去到伽利略嘅時候咧，佢基本上已經係即係去諗呢一個加速嘅問題，而若望有一個即係實驗，無論點好實驗或者思想嘅實驗，實際嘅實驗或者思想實驗，佢會知道呢個加速度嘅直線，即係直線加速度嘅速度，若望係幾多？咁以我所知，而家其實咪計出嚟就係即係每一秒就係9.8公尺咁樣咧。 佢係啦，9.8呢個數字咯，就係、是。即係而家我哋話地心加速度嚇，一件嘢係有個9.8米每平方秒嚇，即係9.8 ms 負二咁樣嘅一個單位嘅。 你喺呢度我哋都睇到，即係開始寫咗喺度啦嚇。 咁即係大家都會聽得明有一個好似好抽象嘅一個咁嘅單位啦。但係其實用一個簡單啲方法講，就係話一個自由落體，即係由你去攞起件嘢放手嗰一刻。佢每一秒佢嘅速度会增加9.8米每秒，即系速度就系用每秒几多米咁样嚟去讲啦吓，即系呢个亦都系嗰时嘅嗰班人佢哋约定俗成咗，以后我哋咧就用每秒几多米嚟去定义一样嘢去行得快定慢咁样，咁佢出嚟就系话，譬如9.8米每秒咁就。是可能是一件物件放手之后一秒的速度啦，两秒之后哦这个9.8要再多一点了，三秒之后再多一点了，那于是乎你看到一个速度的量就会随时间慢慢增大，那这件事就叫加速樣就不过让我即是我们现在知道可以很简单地用一个数学概念用一些数学式去比了出来了。 刚才讲呢都可能还是对这些听众来讲空泛一点，你可不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即是话叫实验，不是实验也好去話俾聽眾聽，究竟係點樣咧？嗱，舉個例啦，譬如話，而家我哋面前有啲嘢喺度， 係。 咁如果講話即係呢個實驗嘅，實際上係等於而家佢放下手，佢又跌落嚟， 係 我哋度一度每秒佢嗰個跌落嚟嘅速度有幾快？ 係啦，係啦，即係嗱，譬如而家有少少橫掂，即係用開呢一度，我哋有現成嘅嘢啊。即係如果就咁放手。即係可能啲嘢太快啦，我就用一個斜玻璃去做啦，即係大家都想像到啦。如果我擺個電芯喺度碌落去，咁佢咪碌落去咯。 咁如果個斜波冇咁斜嘅時候，咁佢就會碌得慢啲啦。斜波斜啲嘅時候，佢就好快咁啊碌咗落嚟啦。咁但係 唔係，即係我睇落去睇係快啲喎。 係啦係啦，基本上你都預咗就係開頭碌得冇咁快，越碌越快。 嗱，你舉個好極端嘅例子，譬如話你放到咁樣，你放到 放到好唔斜 啊， 咁佢。 你計條數出嚟㗎，即係你計到個時間出嚟㗎。你再放高，譬如你去到嗌咁高嘅時候咧，咁佢又快啲咯。 係啊，而且就係話個特點就係無論我咁又好，咁又好，我開頭都係冇推佢嘅，我又都係自己落嘅啫。 啊， 但係似乎就係話，如果我斜啲嘅時候咧，佢最後去到呢個位嘅時候係快過我，如果擺得冇咁斜去到呢個位嗰個時候。 嗯， 啊，即係我哋睇到有就係話世界上有啲嘢就係話佢會越碌越快，而且咧會有時碌得越碌越快嘅程度都會有唔同。 嗯， 呢個就越碌越快得慢啲，呢個越碌越快得快啲。如果我再誇張啲係石我棟起嘅話咧，即係有得自由落嘅時候咧，應該就最快。 嗱，如果佢即係如果用呢、這個即係咁簡單方法咧。其實當其時諗緊嘅就係一個直線，所謂直線加速嘅問題。係 啦，佢完全都係沿住呢一個平面，即係呢一條線咁樣去運動落去。 嚇嚇嚇！咁無論你呢個係或者係呢個都係咁樣，都係一個直線加速嘅情況嚟嘅。 係啦，係啦，係啦。 咁但係如果佢去到最極端嘅，呢個就係放喺空中，佢又落嚟。 基本上你會預咗佢係直接嘣一聲跌落嚟啦。即係可能大家想睇下佢真係咁樣揼 出 嚟。咁你會見應該就會係最快嗰個嘅情況。 嗯。嗱，咁其實呢，如果即係如果有呢個即係實驗或者呢個思想嘅實驗嘅話咧，伽利略係想話俾人聽啲乜嘢嘢咧？ 嗱，佢就好想用一個數學嘅方法去描述到頭先嘅嘢俾大家聽。 嗯， 即係其實好多年之前，千幾二千年啲人都意識到，且有乜咁特別啫？係啊，快啲咯，快慢啲咯，咁樣嚇，係啲嘢越嚟越快咯咁。咁而家由其實由呢一個年代開始咧，即係伽利略嗰個年代開始，或者更加早開始咧。唔得，我哋有個感覺上嘅快慢，我哋可唔可以變成一種數學語言，或者一啲哲學上嘅定義？ 嗯， 然之後由呢哲學上嘅定義，俾出一啲簡單嘅定理，或者一啲數學式嚇，唔一定數學嘅，或者可能一句簡單嘅 statement， 其實可以講一種定律咁樣，嚟去幫我哋去話俾人聽呢啲運動本身嘅一啲數學描述啦嚇咁樣，咁於是乎我哋有啲嘢要開始砌咯。一樣嘢快同唔快，我哋需要有速度呢樣嘢。啊，咁死啦！咁速度呢樣嘢點講嘅咧？咁其實咧就唔係伽利略啦，伽利略之前嗰班咁嘅牛津嘅嗰班自然哲學家，咁佢就會話：哦，快同慢睇佢行得幾遠嘅啫。我合埋隻眼一秒後行咗好遠，咁啊叫快啲咯咁樣。咁呢個大家都可以接受，即係大家都覺得唔好再拗啦，就咁樣約定啦。喺同一個時間行得越遠嘅嘢叫做快咁樣嚇，咁相反嘅就叫做慢。咁於是乎就有嗰啲大家都成日聽噶啦，嗰啲乜嘢速度等於距離除時間呢樣嘢，就由一個咁嘅定義出咗嚟。咁點算咧？我哋開始有頭先用呢一個咁樣嘅做呢個咁嘅展示嘅時候咧，又多樣新嘢出嚟。我哋唔係淨係講緊樣嘢快定慢，係佢開頭慢後尾快。 係係係， 佢係越嚟越快。OK， 或者調翻轉，有啲係我可能係由個底度推翻上去嘅，咁啊會越嚟越慢咁樣嚇。跟住甚至乎最後都翻落嚟。即係我要開始要處理一啲係。佢個速度越嚟越快，或者速度越嚟越快。 換言之，呢個其實就加即係速度同埋加速之間個分別啦。 係啦，係啦，即係我就係話速度就係乜嘢啊？就係、是、問緊佢個位置隨時間嘅變化。 嗯， 加速係咩嘢啊？或者減速係咩啊？就係話佢個速度隨時間嘅變化。大家都問緊啲隨時間變化嘅嘢。 嗯， 不過就問緊嘅對象唔同啦嚇，即係簡單啲嘅就問佢隨位置嘅變化。跟住我而家關心到就係佢隨。即係個速度隨時間嘅變化。如果一樣嘢，即係我諗一句説話，大家都好容易明嘅，就係一樣嘢，佢隨住時間慢慢推演，去行得越嚟越快，就為之加速。我諗冇乜人反對，即係一句咁嘅説話。將佢變成數學定義咧，咁我咪話咯。如果後來嘅速度同之前嘅速度比較翻，後來減之前除翻時間，即係話喺呢一個單位時間入邊。佢嘅速度由幾多變成幾多，做一條咁嘅除數，咪話俾我聽一樣嘢，佢係 個速度變化得幾快咯，加速得幾快，減速得幾快咯。 嗯嗯嗯， 即係我舉一個求其，即係用數字講會再容易明白。開頭係零，速度係零唔喐，隨住我放手去越撈越快，可能嚟到呢個位嘅時候，佢嘅速度係一。咁你就一格係，譬如話跟住佢中間用咗一秒嘅時間，咁我條式會點樣講啊？我就會話佢個速度嘅變化咧係一減零。然之後除翻中間經歷咗一秒嘅時間，咁就為之我呢個數字呢、这個咁嘅除數嘅比例就話到俾我聽，呢個加速度係幾大幾細。 嗯， 即係其實喺呢一度我哋上面直線等加速運動嚇、有條式嚇、譬如話咩 g 等於 v 減 u 除 t 就係我頭先用口講嗰樣嘢嚟嘅。 嗯， 即係我哋中意用 g 或者用 a 呢樣嘢嚟代表住一啲叫加速度嘅嘢。即係如果有一樣嘢，即係佢喺好短嘅時間之內。嗰、那個速度變化好快嘅話，咁咪預咗佢出嚟計出嚟嗰個除數會比較大咯，即係佢個加速度比較大，佢個速度變化得比較大。 嗯、 即係有咗呢啲其實好簡單，由我哋好直觀上嘅感覺，不過就用一啲好簡單嘅乘除數變成一啲數學定義，咁就開始去建構咗呢啲加速度嘅概念啊，速度嘅概念啊，就係、是、咁樣，即係伽利略就係由呢一度開始嘅。 嗯，咁其实呢、這个即系发现咧，对后来嘅人咧，即系或者对佢哋谂一个物体嘅重量同佢速度之间嘅关系咧，有咩启示咧？ 暂时嚟讲就开头其实大家冇乜点样去知，亦都冇乜点样去思考呢样嘢嘅，即系大家就好希望热心咁去问一下我定义咗头先讲嗰啲。距離、時間、速度、加速度，起碼數到四樣啦。四樣都係幫我描述一個物體運動嘅嘢嚟喎。呢四樣嘢之間嘅關係係點咧？覺得揾到呢幾樣已經好偉大發現嚟喎。當然啦。如果台長你頭先講到，如果講到一啲咩慣性，一件物體重唔重咧，個層次我會話佢更加高嘅。因為咧就係話如果我想問一下佢哋嗰啲速度同位置之間嗰種關係，咁我舉一條好簡單嘅式，頭先都講過嘅，速度等於距離除時間，其實佢係代表咗一種定義、一種關係嘅啫，冇乜因果喺度喎。即係我唔會話呢一個因為呢一個距離， 所以佢行， 所以佢就係有個咁嘅速度。我哋好少咁樣講嘢嘅，我哋淨係話。有咁嘅距離，有咁嘅時間，就有咁就係、是、除條數就係咁。佢純粹一個數學關係。 但點解頭先我即係會不斷會翻翻呢個問題，就是、因為我哋一個直覺嘛，就係、是、嗰樣嘢越重嘅，佢行得即係、就是、快嘅機會就比慢嘢，比輕嘅嘢慢，會低啲嘛啊。 咁如果要真係去面即係回答呢個問題咧，就要開始再諗啲即係再諗啲新嘢咯。其實你話伽利略當時咧，佢冇乜嘢好嘅諗法，但係咧佢就話不如我哋由啲亞里士多德靜落嚟嘅嘢開始諗啦。亞里士多德好中意諗一件嘢重唔重喎，同埋我推佢個力大唔大，我用由力開始諗。我就問伽利略佢就都曾經諗過嚇。佢話亞里士多德咧，佢曾經好熱心咁樣諗過力同埋最後速度嗰種關係嘅。我有冇能力又諗一次咧 ？OK， 即係會唔會我都有辦法諗到一個力同我頭先講到嗰啲距離啊、加速度啊、同速度啊，都有某種數學關係嘅咧？可能有喎。咁結果其實佢就嘗試去，即係其實都係慢慢去試嘅啫。亞里士多德就提出咧，就係話呢啲物體咧，佢嗰、那個我對佢嘅施力同佢最後嘅速度係有關係嘅，但係咧就俾伽利略自己都覺得唔係好似嘅，應該要否定嘅。咁佢開始問其他啦，會唔會同距離咧？會唔會係同加速度咧？就開始試咯。其實即係我諗聽眾嚟到呢度咧，不妨你即係其實你即係印象中一閃，其實牛頓就後來就解決咗呢樣嘢喎。 係 啊，即係如果大家記得第二定律就係嗰啲 F 等於 ma， 就係問緊一個力同埋一個加速度之間的關係。咁但係伽利略未去到呢步，近啦，佢就諗到乜嘢咧？有種關係嘅，嗰種關係可能係一種比例嘅關係。不如咁啊，我試下將嗰啲我對一件物件嘅施力。或者那件物件的重量除下它最后自由掉落的时候的加速度、除下它看看会不会等于一些有没有一些东西可以看到啦。 咁結果佢係願意相信係有一個常數喺中間嘅。咁佢認為呢個常數就代表住一種慣性。 嗯， 啊、即係譬如話嗰件嘢，佢我當自由落體先啦。佢個重量好重嘅，但係佢最後出嚟嘅加速度係某一個數。跟住有一件嘢冇咁重嘅，佢最後出嚟嗰個嘅加速度係另外一個數。咁佢嘗試諗下啦，呢啲咁樣嘅力同埋加速度之間嗰個 ratio 啊，嗰個互相除嗰個比例會唔會係有啲嘢可以發現到嘅咧？其實就我諗佢由呢個問題開始問起先。 即係簡單講啦，譬如話我有個即係球體咁樣，如果我唔推佢，佢會行成咁樣。如果我推咗佢之後，佢有另外一個即係誒速度， 到個加速度出 嚟，咁我就理解為即係呢個變化係因為後邊嗰個推力而產生。係 啦，係啦，而且佢又感受到。我推重嘢同推輕嘢，似乎佢最後出，即係就算我俾 keep 住俾一個一樣嘅力都好啦。 嗯， 佢最後表現出嚟嗰種運動都有啲唔同嘅。 嗯， 可能有啲快啲，有啲慢啲嘅。 嗯， 咁似乎就係話呢嚿嘢本身佢幾唔願意俾我推嚇、嗯，應該要即係呢樣嘢本身幾唔願意俾我推，佢幾希望停留咗喺呢種狀態，呢、嗯、一種咁樣嘅現象要係喺我嘅對呢一個運動力學入邊個圖像要出現嘅。 嗯，嚇。咁啊，其實呢個咧就都唔係太難明嘅。大家唔好俾慣性呢樣嘢咧，即係嚇親你啦。inertia 嚇，咁用我哋廣東話俗語就係你踢佢一腳喐一喐，係嚇就係呢樣嘢嚟嘅啫嚇。 即係細路仔幾唔願意去讀書啊？ 呢個就係叫慣性 翻學啊。 所以佢另外一名就叫惰性啊。 係啊，即係英文 inertia， 佢好 inert 嘅嚇，即係。我想即係呢一度，其實就算我自己都成日問翻呢個問題嘅，就係、是、以前我自己學呢啲嘢嘅時候咧，都係老師話你聽有樣嘢叫慣性啦，嚇、 嗯， 跟、住後來你會發覺慣性呢樣嘢其實就質量嚟嘅啫，咁、嗯、即係我哋冇乜問點解，而當時即係大家又不妨諗下，當時其實嗰啲自然哲學家都冇人話到俾佢聽，佢係純粹由一啲自己平時生活上嗰啲感受去。 亦都係經驗嚟嘅，呢、這個亦都係經驗嚟嘅，係經驗嚟嘅。因為我聽嘅嗰個另一個講法咧，當然呢個同我哋嗰、那個即係、就是、課程就無關，但可以提一提啦。就係、是、聽講中國嘅哲學家朱熹都諗過呢個問題嘅， 嚇、 佢自己咧，但係佢好純粹係一個即係、就是、直即係、就是、一個經驗上嘅描述， 係係 就係、是、當你推即係嗰樣嘢，如果佢唔喐嘅話咧，你要俾啲力佢先會喐， 係係 啊。調翻轉講就係，如果佢喐緊嘅時候咧，你要俾啲力阻住佢，佢先會停低落嚟。咁、呢個就係實際上我哋講緊嗰個慣性嘅現象嚟噶嘛。係係 嚇。 咁、但係咧，即係我哋今日之所以要提出呢兩個概念，就係因為牛呢、這個牛頓咧，就係好天才地將呢兩樣嘢諗到。原來同啲即係重呢個你嘅質量或者你嘅重量呢樣原來有關嘅。 係係。佢而家最妙嘅地方就係話。即其實大家都聽到啦，朱熹都諗到，牛頓亦即朱熹都講到啲牛頓講嘅嘢，但係點解係牛頓跑出嚟咧？同埋伽利略嗰班人跑出嚟咧，就係因為佢能夠將呢一種咁樣嘅因果、呢一種現象、呢一種哲學係由一種數學去描述出嚟，而不特止出嚟呢種數學仲有一定程度嘅預測能力。 嗯，係。 即呢一樣嘢就係、是、即包括朱熹在內好多其他人，即係遠所不及。其實我即可能甚至乎你話今日有人同我講喺巴比倫某一啲遺跡去講， 已經有人講出嚟， 咁一啲都唔奇。問題就係話佢能唔能夠將呢一句説話變成咗我呢一套數學語言入面變成一種定律定理，去幫我去解釋一啲更加廣泛嘅現象。然之後有一啲你諗唔到嘅現象，原來都解釋到咁樣。咁、個厲害嘅地方，即係嗰個科學個理論咯，嗰個厲害嘅地方就喺呢一度。 簡單講咧，就係呢啲嘢所有翻翻嚟嘅時候咧，都係同當其時嘅萬有引力同埋天體嘅現象咧，係能夠建立到一個關係嘅系統入邊。 嚇、 最簡單就係呢嘢翻翻嚟咧，原來全部係大家通嘅。 系系，即系讲得，即系讲得再近啲，就系话，如果我哋上次第三、第四节讲嗰个万有引力嗰条式，佢原来可以表现翻去原来牛顿第二定律嘅某一种，即系某一种样，我哋可以认得翻系嗰两套数学同两套理论系原来系互相砌埋一齐嘅时候，哦，原来你讲嘅呢样嘢就系我呢度讲嘅呢堆嘢， 嗯， 系通嘅， 嗯， 吓，即系变咗嗰套理论就系睇落好似系两套嘢， 嗯。 原來都是一套是通的東西添。 嗱、呢個情況咧，我哋應該即係我哋呢一下一節或者日後嘅，我哋會再講得再清楚啲。但去到呢一節，我即係去到呢度，我其實我想問你一個問題，就係話咧，究竟加速度同埋慣性之間係乜嘢關係咧？ 嗯， 嗱，我淨係就住伽利略嗰個時候去講啦，好模糊嘅。如果喺佢腦海之中，佢甚至乎唔知道呢種慣性係一樣乜嘢形態出現嘅嘢。呢、這個慣性同乜嘢有關，佢都講唔出。 甚至即係唔係講話，未必估到係同佢嗰個重量有關。 哈哈，佢甚至乎你話會唔會係佢純粹係寄居喺呢一件物體上面一個幽靈咧？我佢可能都甚至乎也許會諗過添。乜嘢嘢賦予呢樣嘢有個咁嘅慣性咧？咁即係但係點解我會咁樣即係咁樣諗佢啦嚇？因為其實當時一啲實驗條件好唔齊備嘅地方，你好容易會感受到就係話，如果我將一件物體擺喺一個好鞋雜雜嘅表面，同擺喺一個好平滑嘅表面，你可能出嚟嗰個成套運動係都好唔同。即係究竟呢一樣慣性係一樣外在性質嘅嘢啊，環境 定 係 話外邊嘅嘢嚟咧？ 係啦，定係一個呢件嘢本身一個內在嘅性質，都搞唔清楚喎。即係。所以咧，即係慣性喺伽利略個腦海之中咧，我願意相信啦，係一個比較模糊嘅印象嚟嘅。純粹就係話，當我擁佢嘅時候，佢幾唔願意喐。但係呢個幾唔願意喐係點解嚟？點樣嚟？實際上乜嘢完全唔知道。出嚟嗰種數學關係，我對佢嘅施力同佢最後表現出嚟嘅加速度，有冇一種必然嘅關係？係咪大家都係？但係牛頓最後就好清楚嘅，牛頓就 F 除 A 咪就個 M 咯。M 是乜嘢啊？慣性咯，慣性系乜嘢啊？質量咯，就 系、 是、咁样。 系到尾就即系全部 clear 晒，清楚晒嘅吓。但系咧就系、是、如果当其时佢去到话即系处理呢、這个呢、這个 inertia 呢个慣性系一个咁大嘅障碍嘅时候咧，佢我可唔可以假设佢连呢个量度呢、這个慣性嘅能力或者呢个量度慣性嘅概念都冇咧？ 我谂就 系、是、嗱，即系咁呢个讲得好清楚就系、是、速度，好清楚， 系 九点八， 系。 每一秒九點八，但係慣性就未必知係咩嚟，完全唔可以用一個即係量化方法去。 係啦，我即係定義唔到一個單位點樣去咩叫一單位嘅慣性咧？乜嘢嚟咧？諗唔到。加速度好容易，純粹用一啲距離同時間嘅嘢，就作為嗰個積木就砌咗出嚟啦。甚至乎力，佢都仲有啲概念喎。我係一啲完全感受到嘅嘢嚟嘅。 嗱，呢個直覺上我哋都咩嘅都可以咧，即係譬如話，就算我哋而家冇打幾多磅力，我哋都唔知道，但係起碼我打呢一除出係會重啲、輕啲，我自己會有一個感覺喺度啊嘛。 係啦，一樣好直觀嘅嘢嚇，即係慣性呢樣嘢就係、是、都叫做觀察到，但係就喺來源未搞清楚嘅時候咧，佢個性質本身係點未搞清楚嘅時候就定義唔到，就棘即係就有啲嘢咁樣棘住咗喺度。但係佢能夠諗到呢一步，認為呢幾樣嘢之間有個關係嘅話咧，其實咧可以睇得到咧係已經有一種嗰、那個物理概念上嘅一個跳躍㗎啦。因為咧即係或者我舉個咁樣嘅例子啊，如果一個人佢係可能搞陰陽五行術數嘅，佢能夠話用一個數學或者統計嘅方法嚟話俾你聽，呢個加呢個就會出呢個，呢個加呢個會出呢個，或者呢個除呢個出呢個。咁其實個意義唔係好明顯嘅，佢可能只不過教緊你一套算術，教緊你點樣撥嗰個算盤啲珠嘅啫。但係入邊佢幫你唔解釋唔到任何嘢喎。嚇，點解呢個加呢個要出嗰個咧？冇一個好自然嘅一個解釋喺裏面。但係如果伽利略佢開始諗到就係話力、慣性、速度或者加速度之間嘅一個關係，其實就如果佢能夠做得到啊，當時都未完全做得到就係、是、話，如果做得到呢樣嘢就會好自然地解釋到如何因為有力而令到一件某某慣性嘅物件有某某嘅加速度。即係如果呢個咁嘅定律建立咗咧，成套嘢就通曬啦。 咁好簡單講啦，即係你會問咧，就點解當其時人會咁專注諗呢嘢咧？我估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咧，你要射支大炮，那個炮彈點射法就係呢個問題嚟㗎。係 啊，即係我哋會今日用今日角度，好容易誤以為啊，嗰時係咪個政府養住一大班科學家喺入邊係咁研究啲嘢？ 食塞米嚇，即係做飲埋啲無關重要嘅嘢。 而且咧，呢啲嘢仲特登批俾軍人去做嘅，其實就完全唔係嘅。其實絕大部分應該幾乎話全部做呢啲嘢都係班神父嚟嘅、就喺嗰、那個即係頭先講嗰啲梅頓學派啊、牛津入面嗰啲，基本上都係一班神父嚟嘅咁由佢哋去不停地，即係佢哋嗰啲我唔會叫做科學家添，佢哋係一啲自然哲學家。有咩分別啊？ 就是说他们不会刻意地去分成两派人去一个做实验一个去想理论、 嗯、 他纯粹就是用一种人的理性、 嗯、 去解释这个上帝创造出来的世界的一些现象、 嗯、 即是一个这样的心态、 我还有另外一个解释的就是为什么会是神父呢其实个原因很简单因为当时只有神父才识字 是啊是啊 哈哈只有神即是神职人员不是应该讲神父是神职人员应该讲 是神职人员才掌握到知识 是 同埋呢个语言 吓一系语言，一就系拉丁文啊嘛。咁因为当时嗰、那个中世纪嘅翻译运动啦，即系由亚里士多德流传落嚟嘅嘢，就传咗去呢个阿拉伯世界， 嗯、 后来再翻译变翻做拉丁文。咁、 嗯、 所以其实即系当年累积咗伊斯兰世界嘅智慧同埋古希腊智慧出嚟嘅嘢，就系拉丁文去写出、嗯，而拉丁文就只有神父先至 只有神职人员先至先。嗱，咁呢度咧讲到呢度，其实咧就大家应该有一个基本嘅概念啦，就系、是、咧。去到伽利略嗰陣時候，實際上嗰個慣性嘅一個好模糊嘅概念咧出到嚟啦。但係更加重要嘅就係咧，佢對呢個直線加速，你最緊要記住一樣嘢，就係佢一個物體由空中跌落嚟嗰下，佢就開始好深入研究呢個速度嘅變化係點樣。 係啦，然之後揾一條數學式去表達 出嚟嚇。咁呢個就係一個總結嚟嘅。咁大家去到當然呢個就係、是，跟住牛頓又點樣咧？牛頓點樣可以即係喺伽利略上面嘅研究嘅成果咧？去產生到即三大定律的頭嗰兩條咧，我哋第二節翻嚟再講。 好。